娘就会来伴我的情深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

你赐给我第金色的华年，做人一定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爹爹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，愿烟火人间安得海底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雪前风雨多情的陪伴，珍惜苍天赐给我第金色的华年。做人一定肝胆，做人何惧艰险，豪情不变年复一年。做人有苦有甜，善恶分开两边，都为梦中的明天。看爹爹成长，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，愿烟火人间安得海底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看爹爹成长，踏遍万里河山，我站在风口前进我住日月旋转，愿烟火人间安得海底美满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，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。 阳啊，阳啊，个爱着阳。

千里。

声病妈妈，病妈妈，请允许我喊你一声病妈妈。想守卫在您的目光下，我寄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正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放心吧，兵妈妈。